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蒋荣猛，1995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一直在北京地坛医院从事传染病临床工作。作为第一批进入 SARS 病房的医生，中国第一批赴塞拉利昂从事埃博拉防控工作的医生，和中国援助马达加斯加鼠疫防治专家组成员，见证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成长。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蒋荣猛。作为一名传染科的医生，蒋大夫说，其实在专业病院的环境下，严格按照日常规范来操作是很安全的，但是走出医院，直接面对传染病爆发地的病毒，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2009年，西藏爆发了小规模鼠疫疫情，蒋荣猛被派到了现场。 当时是西藏闹鼠疫是吗？ 对。 然后您是到西藏的现场去工作？ 对。但是这个事儿呢，中国其实在鼠疫防控上是全世界，我的认识就是在就是中国这么广袤的土地有鼠疫这个自然源地的情况下，我们控制的是最好的。 嗯 啊，举几个数字，你比方说从这个2006年到2017年，全国报告的鼠疫病例一共才28例，最多的一次就是那次西藏的鼠疫， 嗯， 一共是6例。 啊， 一般的情况下就1例2例，这一两例呢被发现以后很快就给处置好了，它就没有造成往下传。中国近10年就是整个鼠疫的防控，它还是相当成功的。 嗯 啊， 那会儿西藏的那个鼠疫最多的那次，怎么又是让您给赶上，又派您去呢？ 这个比较凑巧，就是比较凑巧。当时，但怎么回事？我记得也非常有意思。当时我们正好是在这个讨论鼠疫的诊疗方案。 嗯， 就和一般人搞流行病的、从事鼠疫防控的一些专家，正好那天晚上我们把这事弄完了。接一电话说那个西藏报了一起鼠疫，因为按照中国防控鼠疫的这个要求吧，接到命令要当天出发，正好那是我们都在嘛，是吧、 哦、 都在，那蒋大夫那就一块 去吧，这样啊， 这样去 把您烧上了。 所以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我都没回家，你知道吗？ 哦， 因为在一个宾馆里面大家写这个诊疗方案吧、嗯、然后第二天早上直接从宾馆就奔机场就去了西藏 啊。那其实是第一次脱离医院的环境来接触现实当中的这种很厉害的传染病。 因为按照当时我们中国这个治疗鼠疫的这个策略也是这样的，就是就地治疗。 嗯， 他们家就是病房，然后他们家院子全都是空地， 嗯， 就搭了大概10几顶帐篷，那我们的医生护士包括后勤保障人员都在帐篷里面啊。但是我记得海拔是3800米吧。 那感觉怎么样啊？现场治病。 对，那是真是第一次，就是确实也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嗯， 你比方举几个例子，你比方说，第一，它没有电。 嗯啊嗯，没电呢？ 对， 那 因为西藏地广人稀嘛， 那你好多设备用不上啊。 对啊，所以当时要弄发电机。 哦， 另外呢，就是因为我记得当时已经快11了嘛， 嗯， 9月底，非常冷，军用被子，垫2个，盖2个， 嗯， 还冷，就是这样。嗯，一切都是临时的嘛，包括厕所啊什么都是临时做一个。那时候已经，我觉得防护已经非常好了， 嗯， 基本上都是最好的防护，这个没有问题。另外就是我觉得其实当时我去，因为代表国家这个层面去的嘛， 嗯， 其实主要的治疗还是靠当地的医生， 嗯， 远从这个拉萨调了医疗队过去，他们有很多人因为他不知道， 嗯， 所以 他们倒比我们还害怕。 嗯， 其实我去，我觉得我最大的作用，我觉得现在想起来最大作用一个就是稳定了军心。 哦， 啊，你看这个国家来的这个大夫也没走啊，给我们同劳共苦是吧？ 嗯， 一块住帐篷，一块去看病人。 嗯， 所以他就恐惧心就小了嘛。 嗯， 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我跟他们讲，就是说这个，我说我们是有效防护的，不需要吃药啊，因为他们当时每天都吃药， 嗯， 就是那个预防药，所以我说根本就没有必要。我说第三个，这个鼠疫它不像，因为我们经历过 SARS 以后，你知道当时我们当时有一种自信啊， 嗯， 就经历 SARS 以后呢，觉得其他传染病都不算什么。那鼠疫它毕竟是个细菌感染是吧？ 嗯， 细菌感染有药可以治， 嗯， 你像 SARS 是个病毒感染， 对， 你没有特效药啊，那么鼠疫呢？我们是有特效药的，所以这样呢，你就整个给我们整个团队都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所以当时为了把这他们那几个五个病人给他救活，国家层面、政府层面也给了很大的支持， 嗯， 发电机保证他供电，从拉萨运了一台胸片机到这儿来到现场， 就为这几个人啊， 对。 那后来治好了吗？ 就完全治好了， 全都治好了， 对，所以还是比较欣慰的， 还是挺有成就感的。虽然很辛苦哈，您这开始往外去接触这个传染病，治疗传染病，先到西藏，后来越跑越远了，跑到别的国家去了，跑非洲去了， 对， 那是怎么回事呢？ 非洲就是14年嘛，西非当时爆发埃博拉疫情， 埃博拉 啊。 那个更吓人，那个我们看那个电影里头那个埃博拉，简直这太恐怖了， 是， 你就奔那个去了。那为什么又派您呢？ 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说你这个，你老从事这个工作吧， 嗯， 大家都比较熟，这是第一个，是吧？你不需要单独给你培训， 嗯， 你恨不得能够给别人培训，很容易上手嘛。 嗯， 我觉得我这么理解啊，这是应该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 埃博拉这个事儿呢，我因为我毕竟一直在做这个传染病医生嘛，所以我对埃博拉认识，当时跟大部分人， 嗯， 包括专业人员， 嗯， 啊，包括媒体的一些人士，我认识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讲传染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一个就叫自然因素，还有一个你控制的好坏还取决于一个社会因素。那非洲是什么情况呢？非洲大部分的地方那真是资源非常匮乏， 对 啊，那公共卫生体系几乎是零。 我觉得您胆儿也挺大的。 其实，这个是一个应该是从传染防控，您可能经常听说一个词叫关口前移，其实这个就是关口前移的一个表现。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现在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些国家和地区， 嗯， 中国人是非常多的， 嗯 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企业一些项目也非常多， 所以说那个地方的疫病要是控制不好，就很可能 它对这个会造成影响， 对，通过传播来来回回的， 对， 就会有一些潜在的风险。 是的，埃博拉到现在也没到过中国来嘛，就你作为一个传染科医生、传染病医生。当时大家认为埃博拉是最厉害的。 嗯， 为什么说它最厉害呢？我们说一个病毒啊，或者一个病原体啊，它厉害不厉害，取决于它独立，是吧？ 嗯， 就它独立什么意思？它能感染人的能力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取决于它的一个致病性。 嗯， 就是它感染以后让人死亡的这个百分比有多少？你比方说这个，它就独立来说，反正就目前知道的，埃博拉病毒是最强的病毒， 毒性最大的。 对。它动物实验一个病毒可以让动物发病。再举个例，比方说火乱，我们都知道火乱是我们国家的二号病， 嗯， 是吧？ 嗯， 其实它的传染性是就感染力是非常弱的。 嗯， 它需要十的七次方个细菌才能让人发病。你想十的七次方都是千万级了。 对对， 嗯， 那个一个就不行。 对，一个你接触一个就能感染。我们现在把这个埃博拉的防护啊， 嗯， 列为是最严密级的。 这心里头不打鼓吗？虽说干这行干这么久了，见过的事儿也多了。 对，所以我们当时也还在。 埃博拉是头一回。 对，基于一个了解，第一个就是有点私心，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传染病的一个医生， 嗯，我得啥都见过，就最厉害的病毒，我得看看它到底什么样。 但是见过鼠疫的可能我们医院没几个，然后这个埃博拉还没人见过呢，这个有点小私心。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这也是任务嘛，你肯定是要去的，真的是，对吧？另外我们也想知道埃博拉到底它是个什么样子的。你要不了解细节呢，你可能觉得这个病那么可怕是吧？那得一个就死一个。所以你看当时在国内最火的一个帖子讲的就是这个，就埃博拉病毒感染以后啊，让人这个五脏六腑 流血， 对，要出血。那真的会是这样吗？需要你去看了以后你才能够知道。 你去待了多久？ 60多天吧。 两个多月。 啊， 一点都不害怕吗？ 真没觉得害怕，说实话，真没觉得害怕。 是为什么呢？是胆儿练出来了已经，还是说基于你的专业常识？ 其实我当时怕那个疟疾比怕埃博拉要怕得多，因为它蚊子叮咬，对吧？ 那个防不胜防， 防不胜防。对，其实我们去的时候，离它这个我记得应该14年的年初，就开始了，对吧？到这个八月份，世卫组织宣布它是这个紧急状态嘛，就是世界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如果它的传染性真的那么传染性有那么强，那个非洲就那么一种状况，它的病人数远远不止报告出来这些。我觉得它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疑问给你，就觉得它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所以后来我们就关注就是一些媒体的报告，后来你了解到它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导致它的病死率高的。它比如说不输液，你比方说这个病它吃不了饭，你不给他营养支持他怎么好，这是最简单的嘛，是吧？还有一个心肌梗们很重要的，埃博拉引起的这个呕吐腹泻很多，也不是以前人们说那样七窍流血，那个内脏也都血水这样的，可不是什么情况。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大的一个信心，就是埃博拉还真是没有之前传闻的那么那个样子，他不是那个样子的。所以他既然是以呕吐腹泻为主的话，我们给他补液他就能活过来的可能性就大了嘛。你作为一个医生嘛，你根据自己的经验然后去判断他，不能说别人说什么他就是什么，那就麻烦了。 蒋荣猛1995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一直在北京地坛医院从事传染病临床工作。作为第一批进入 SARS 病房的医生，中国第一批赴塞拉利昂从事埃博拉防控工作的医生，和中国援助马达加斯加鼠疫防治专家组成员，见证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成长。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蒋荣猛。2017年蒋荣猛又去马达加斯加参与处置当地的鼠疫疫情，下个月他又要去非洲给当地的使领馆人员传授传染病防治的知识。他说他越来越热爱自己的工作了。 其实我觉得干传染病有很大的好处的呢。现在我体会了我喜欢这个专业，比非传染病专业我反而更喜欢这个专业。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你比方你治了高血压病人，你治的是一个人是吧？你治好是治好一个人。你治好俩人是俩人。 我懂了。 传染病它是 对 一个人群，我面对是一个人群， 就会更多的体现自己的存在感。 对，而且你看我们那个经常说预防为主，预防为主，对吧？你预防为主， 成就感多大呀？ 对，你让他不得病，或者你俩得病以后能早期治疗，不发展到重症或者不死亡，你要有机会能做些这些事情，我觉得对别人的帮助可能更多，我觉得这个可能让我可能更喜欢这个专业的一个原因。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原来是真的喜欢这个专业？当年是不得不去。 对，一开始确实是。 但后来慢慢干着干着，我们听起来外行听起来都觉得特别凶险，都得要实施防护的地方，动不动往外跑，往疫区，往那些特别偏远我们都想象不到的地方去，又累又辛苦又危险。您会爱上这个工作？ 对，是这样。这确实，你要说真正什么时候喜欢这个专业，应该是 SARS 以后。我有时候经常说，就是 SARS 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公共卫生的命运。那我们身处其中的一员，命运也是被它改变的。因为你有价值嘛，你有作用 啊，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人活着，从小的说，你说你把自己的生活弄好，工作弄好，这是小的方面，是吧？大的方面，你还得对别人有用。你做这个专业是有机会的，就是说这样的机会可能会更多。 救命的事儿啊，而且是救好多人的命。 对， 这个价值感可能就不一样。 应该是吧。 所以你现在真的是很热爱自己的工作哈。 对。 那你会觉得辛苦吗？ 还好吧，因为医生 本来习惯了， 医生本来就是一个辛苦的一个职业。 做一个医生药，尤其是做一个传染病的这方面的医生，您觉得最需要的品质是什么？冷静、专注、勇敢？ 这个问题还真没想过，应该都会有吧。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呀？你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人也好，一个医生也好，他应该有独立思考能力，就是你得有自己的判断力。但你这些判断力呢，得基于什么呢？基于你获得的信息，是不是足够全面？这样才能帮助你做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单是医生吧，你作为一个人，可能也都得有这么一个品质。简单来说，你得有这个 你有分辨力是吧？ 嗯， 分辨力以后你才能有选择力， 嗯， 对吧？那你分辨力之前是什么呀？信息给你分辨力，你获得信息越多，那这个信息有的是被动的别人给你的， 对， 有的是你主动去获得的， 嗯， 帮助你决策嘛， 嗯，哪怕是获得这个信息的过程挺艰辛的， 对， 也值得去， 是， 所以在您看来这完全没问题， 因为你的选择会最后面带来很大的影响的，它不是说对一个人。有可能是一群人， 所以必须要身临其境的有这种一手的资料，才能不阻碍你的判断， 对， 才能保证最后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对， 影响千千万万人的一个决定， 对。所以你看，当时你看我们国家做这个决策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考虑的， 嗯， 为什么会把这些人派到西非去？ 嗯、 而且这个埃博拉应该是中国公共卫生第一次走出国门， 嗯， 第一次。 嗯， 原来我们都是关起门在国内， 您是第一批跟着去的， 对，这是国家的一个大的决策嘛，那你国家没这个决策你想去你也去不了， 嗯 啊，你比方说也有人去，比方说他当志愿者， 嗯， 他当志愿者的话他首先得辞了这些工作，你去当志愿者去，因为单位是不派你去的嘛、 哎、 这个， 所以你还很感谢单位给你这个机会让你能去， 应该是这样的， 哦， 对，你不在这个平台上你没有这个机会，别人就没这个机会，对吧？ 所以您把它看成一个机会，而不是说我面临一个挺危险的事情，我必须要挺身而出，嗯、我没办法。 也不是没办法，那个还是不太一样。就是这种机会，它能给你，当然你有你自己的这个条件吧，人家能让你去是吧？ 嗯， 你平常你没有准备呢，那机会也不会给你啊。当然你不在这个平台，你准备没有用。 对，所以我就说，因为跟 它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常人的理解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动不动派到非洲疫区去。 嗯， 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嗯、就是需要我们要自我牺牲，有着这种精神，嗯、我们才能去的。起码是我要是做奉献了， 也不完全是。 我好像挺吃亏的，我去干这件事儿。但是可能、您的感觉是，这个东西对您来说，相当一部分它是一个机会，自己愿意去的。 这个我可以，你要就这个话题，我可以说说我另外一个理解啊，对这个人活着一个理解吧。比方说人的这个自由，比方说和规则之间这个矛盾，是吧？ 嗯。 说人是你是自由的，但是外面那么多规则条条框框的，那好像让人是不自由的。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规则它是对的还是错的？如果是大家认为是对的规则，你自觉去遵守它，这个就是自由的。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所以刚才说那个就是这样，你作为一个医生，这个专业的医生，你平常有积累，然后也有这样的疫情的时候呢，他能想到让你去， 嗯， 这本身 对你就是一个肯 定，一个认可，对 对。 啊，他为什么不找别人去啊？对吧？ 是， 是不是？换个话来说，如果你不在地下医院这个平台，你再准备也没有你的什么事儿，他不会找你。 嗯、 不是说这个事儿，派到你头上去，你必须去，你不去不行。因为当时我跟你说，你比如03年 SARS 的时候，确实有的人他不愿意去的。 嗯， 我觉得你得尊重人家选择，是吧？ 嗯， 是这样子。但是有的人他就是、嗯，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也不用把去非洲这些流行病很肆虐的地方去的这些行为，把它有意的拔高，好像我是在奉献，我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我是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我要去为别的国家，为 到不了这个 为的人庙怎么怎么样？ 倒、啊、不是，倒没想过这个没有，对，应该到不了这个。 咱们不用拔高到这个程度， 对对对对， 是吧？这就是一个对于你学专业的人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机会让你去接触到真实的事件的真相，病理学的真相。另外一个角度呢，如果通过这些真相最后给出了一个好的判断，能够拯救很多人，同时是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 对，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是客观的。 对， 就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哈。 因为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说你做这个专业嘛，就是说你能够帮助到一些人， 嗯， 哪怕就是几个人， 嗯， 多几个人，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来讲，他应该是感到还是挺欣慰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没必要就是说，所以当时我们回来以后嘛，就给讲一个细节，回来以后当然肯定就是 庆功啊， 对啊，包括当时北京市组织去宣讲，但是要写稿子， 嗯， 我说稿子我自己写， 嗯、 我要写我不写我不突出我个人，我突出是我们整个团队、嗯，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客观一点，确实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看我们到了那个西非以后。但是我们一共12个人吧，每天都要开会。我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我就讲，我说我们既然大导要来了， 嗯， 我们要实实在在的做些事情， 嗯， 得让当地人感受到中国医疗队他们在， 嗯， 帮他们，不是来走过场的。所以我们当时在那待了那么多天， 国内很少有我们的报道，因为我们也不善于干这个事儿。 嗯， 就是他是把这个事情往前推进， 嗯， 就是按照我们的预定的计划，甚至后来超额完成了我们当时的任务，而且我们当时就是在那建了一整套的东西， 嗯， 包括后来几内亚和利比利亚都用的是我们的方案做相关的这个防空工作。所以当时我们第一批回来以后，当时跟我们隔离了21天吧， 嗯， 但隔离21天我们当时在那儿就是总结这个事的时候， 嗯， 就是感觉上就是至少我们有一点，就是我们确实在那做了些事情，不是说就去那待了6多天然后好像怎么咋似的。 我不知道你身边的朋友们亲人们会怎么看你这些事儿，他们会担心你吗？你虽然自己心里头知道我是干这个专业的，我知道这里头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危险， 对， 但是亲朋好友们他们不懂，他们会很担心啊，你老是往那种 那我会跟他们说呀， 地方去 啊，我只要你看我今天跟你说完，你可能觉得我这工作不可怕了是吧， 嗯，我还是觉得嗯，还是有风险的，还是比别的职业风险要大的。 是风险肯定是有的。 嗯， 我会跟他们讲。对， 嗯， 因为我爱人首先他很能理解。 你们同行嘛，这好说。父母呢？ 父母的话，一般情况下，因为我父母在老家嘛。 嗯。 我一般，嗯， 这种事儿不跟他们说是吗？ 对，不告他们就完了。啊，回来以后再跟他们说。 那其他的朋友们呢？就是非同行的朋友们呢，会怎么看你做的这些事儿？ 没跟他们聊过啊，但是我们有时候在朋友同学群里边，有时候但他们表露出了那种可能觉得你去这么危险的地方还是觉得挺伟大的。 嗯， 嗯，是， 我们都是这么想的， 啊，大多数可能出于这么一种 对 感觉。 嗯，我们很钦佩的， 对，然后让那个注意保重啊，平安归来啊，反正基本上都是这些。 嗯， 嗯，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还是因为就一旦一个工作你变成一种习惯以后， 嗯， 它中间的危险，但是我们会时刻会注意的。你当真正到病的时候，肯定会注意这个。 嗯 嗯，你不可能忽视它，是吧？ 嗯。 你比方说，我们第一去之前，我们也培训嘛，也接受培训。 嗯。 尤其是这个创造防护服这个培训。 嗯。 我是一次性通过的。 嗯。 对，那就是说。 就是习惯了嘛。 对，习惯了。 这么多年的工作。 对，他就这样的，就是你这样做以后，给大家都会有一种都很信任的感觉，就是说你， 嗯， 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因为。一个团队呢，你不单是保证你一个人安全， 嗯， 因为我们回来以后大家在一块吃饭啊，一块， 嗯，对， 在一个生活区， 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同伴负责。 对，你要是真感染了，你对别人也是很不负责的，所以是基于这样来考虑的。 嗯， 所以我们的这个防护肯定是不能马虎的， 嗯， 而且我们当时在工作时制定了一个策略，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 AB 角，每要不大咱俩一组，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得互相提醒 啊， 嗯，工作时候也互相提醒， 嗯， 这样呢就是 就是很多细节的东西能保障， 就城市化，对， 嗯， 一定要城市化， 嗯， 你既然已经我们都理出来这些条款，那你就按条款去做， 嗯嗯， 你不能说哪个环节是可以忽略的，那你忽略呢，有时候呢没有人看着。你自己往往容易忽略嘛，是吧？那对不起， 嗯， 我们得两个人互相监督。 所以有很多很实际的这种， 是有办法有措施的。 现在回头想想，您对您现在的状况满意吗？你做了医生这件事情，做了传染病防治的这些工作， 嗯，这个问题没想过啊。 你现在想想， 因为人是应该是没有满意的时候。 你是做了你想做的人，做了你想做的事吗？ 对这个工作。传染病这块，刚才咱们也说了，一开始可能是就是那种阴差阳错，是吧？ 嗯。 现在是喜欢这个专业，但实际上，因为我这个人呢，也是一个有一个毛病，可能看问题比较多一些。 嗯。 因为我曾经在德国待过一年吧， 啊，比较严谨。是 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是都是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嗯。 所以看问题比较多一点呢，有可能就觉得我们这个专业，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去解决。 嗯。 但是我希望。但是自己呢可能作为个人就比较渺小，可能就有的事情就解决不了， 嗯， 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讲可能不是很满意啊。 嗯， 但是你要从个人从事这个职业来说，从喜欢这个职业角度来讲可能还是比较满意的。 好了，听众朋友，蒋荣猛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